真形象。 儿媳妇哭婆婆叫虚情假意。 嗯， 为什么说她也哭我的亲娘？ 哦， 没有哈哈，没有后勾， 有什么？ 最后加一句话， 哪句？ 你可死了， 盼着这婆婆死了， 婆媳不和。 哎， 一哭都这味儿，我的亲娘你可死了吗？ 咬着后槽牙说， 恨不能把婆婆那耳朵给瞪起一个来。 生前一定是老打架， 朋友哭朋友不叫哭， 那叫 嚎。 怎么叫嚎？ 干打雷不下雨， 没有眼泪， 一进胡同哭大哥就来了。 嗯， 一边哭一边满是找。 找什么呀？ 在哪儿开饭了？ 为了吃来的吗？ 我给您学一学 啊， 都这么哭。大哥哥哥大哥呀，哎呀哥哥， 找什么呢？ 在哪儿吃啊？ 吃啊， 哥哥 想啊， 饿呀人家得让。 嗯， 小通吧，摆好了桌了，就差一位了。哥哥呀，我就这边。哎，他坐那儿了， 合适了， 坐那儿还得哭呢。哎，真没想到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小伙子多棒，不知得什么病，打个喷嚏死。 巧劲儿的。 我们开饭了知道不知道？ 嗯， 添堵是怎么着？要打算哭去外边哭去，哭痛了再回来。我跟您得解释解释，您不知道什么意思。 怎么了？ 死者跟我是磕头把兄弟。 哦， 而且我们两人是酒友。 您瞧瞧， 今天我一端酒杯他不在场，我心里特别难过。跟您说实话吧，您预备的东西我什么也吃不下去了。 是啊， 老人家您把那烧鸡往我这边挪挪。 还是吃。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孟凡贵工作的大坝离最近的村庄有四里多地，狗是不会跑到这里来的。而且水库上游就是原始森林，那里经常有狼出没。这是饿极了的狼来吃鱼了，于是孟凡贵下了大坝，叫上人一起开着一辆拖拉机回到了驻地。这伙人拿了一把枪，开着三四台拖拉机就上了大坝。按照事先约好的，关了拖拉机的灯，到了有狼出没的地方，再同时把灯对准狼一起打开。这个时候狼还在那儿拉鱼篓子呢。孟凡贵这一枪打得还真准，打中了狼脑袋。他们把狼扔到了拖拉机后面就回去了。当时孟凡贵他们住的都是宿营车，就是一个像公共汽车一样的带棚车。孟凡贵先睡了一觉，一觉醒来发现身上咬满了包，原来狼身上跳蚤太多，跳蚤全跑到他们身上了。讲到这儿呢，咱们先休息一下，再听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嗯， 我也有爱好。 您爱好什么？ 看电视。 这爱好好啊。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尤其看的鱼。 嗯，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你有什么成果？ 长了本事了 啊。 我能懂鱼语。 什么 鱼语？ 鱼语，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古人， 他懂鸟语。 嗯， 我懂鱼语。 鱼还会说话。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是吗？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啊，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那是正大综艺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鱼还能看电视？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是吗？ 眼神最好使 啊。 动物分为四类。 哪四类？ 胎卵湿化。 什么叫胎卵湿化？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这还有区别吗？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怎么呢？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

他们说不要紧， 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嗯， 干戳就出来， 这多管用。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我跟你说呀， 还说没拉气儿呢。 给谁说没拉气儿？ 给外国人， 往外国人那儿。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嗯，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哪有绿 眼？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假爷怎么？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儿了吗？这个。看看， 哦， 嗯，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人家不光吃啊， 啊， 那女的还拿了， 往哪儿拿？ 往家里拿， 往家里 什么都拿， 都拿什么？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啊！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大背心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啊，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啊，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明白什么了？ 后边是欢迎品尝， 前面呢 味道好极了。 我说你这嘴， 嗯， 可太厉害了。 我嘴厉害 啊，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怎么呢？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这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我举报 啊？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哎，胆小怕事。哎哎 哎， 怎么？哎呦，我怎么喘不出劲儿来了？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怎么了？ 你让人抄上了，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把你卖了， 卖了。 我这简直……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刚来，我这真…… 我不愿意走啊， 不走不行了，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哎，分开吧，没办法。 在分离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 我只好再见了。小林子 啊， 你也别太难过了， 嗯， 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为什么呀？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拦着口疼得宰人呢。这 那我怎么办呀？ 你最好让他清蒸。 这不一样吗？ 听完了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后，接着和您聊。孟凡贵到了卫生队去找止痒药水，听说有个人呢想要跟他们要狼鼻子。孟凡贵不明白要这干嘛呀，正说着，要狼鼻子的那个人来了。他告诉孟凡贵啊，说狼鼻子能治抽风，他的孩子有抽风的毛病。那人临走的时候告诉孟凡贵，把狼炖完了之后把上面的油撇出来，治烫伤比欢油还好。听了这话，孟凡贵赶快跑到食堂，用一个勺子把汤上面的油撇了出来。那天啊，所有敢吃狼肉的人都来了，他们喝着北大荒生产的烧酒，吃着狼肉，甭提多高兴了。说到这儿呢，孟凡贵吃狼的故事就为你讲完了。今天的百年笑声呢也要结束了，最后呢送您一首来自齐秦的《狼》。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心里的北风吹过，慢慢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